班干部一般，我觉得好像如果说一句话能证明当过班干部哈， 嗯， 就是那种比如说， 嗯， 都别说话了啊，都别说话，一会儿老师来了，老师让我管着啊，都别说话了，哎，你张三，哎哎，别说话了，那小纸条递回去，我再过，是吧？一般都这样， 对对对。其实呢，我觉得在构思这个话题的时候，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让朋友们来说说我以前我是什么啊，班长， 嗯， 啊什么大队长，就这样的一个直接报出自己的官衔呢？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让我们来猜一猜吧。 对， 一句话证明自己是班干部，但是具体是做什么的，我们能猜出来。 对， 嗯， 而且呢，我觉得这样能一下激发起我们当年的一些回忆。 对， 比如说那天我还真的看见了一个这个图片啊，我就一下就觉得， 嗯， 哎呦，真是当年的那些，就是你还记得当时会流行一阵写什么通讯，不是那叫什么录来着？ 就是毕业 录啊，什么对那些， 嗯，毕业纪念册。 哎，然后呢？会有一些这个特殊的写法，写一帆风顺， 是， 哎哎，什么那个万事如意啊， 对， 以及这个什么勿忘我， 嗯， 哎，那天我看见图片，感觉哎呦，心里边心情澎湃啊， 看来那时候没少练字儿， 想起当年的一些事情了， 嗯， 所以我相信这一句话证明您当过班干部，也能想起当年的一些事情，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中国首份姓名报告出炉了，您的名字上榜了吗？中国首份姓名大数据呢报告近日也是出炉了。2016年，这个女宝宝热名呢前三为啊，子轩、子涵、诗涵啊， 嗯。 男宝宝热名呢前三为浩然、子轩、浩轩。哎， 看来子轩这个名字还是很受家长喜欢的， 男 宝、女宝都行啊， 都能叫啊。中国前100个重名率最高的名字，在全国覆盖的人口超过10%，影视剧和综艺节目对新生儿起名有影响。 对，其实我觉得就很多家长因为非常重视宝贝儿嘛， 嗯， 所以呢给孩子起名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 是 啊，真的是花了一番心思，有的可能翻字典，有的可能请教高人。 对， 哎，但是 呢，一般家里边德高望重的长辈。 但是后来发现这名字还是有很多重名的，可能是因为就是好名字呀， 嗯， 备选的好名字就那些嘛，所以就可着这个范围找， 对， 最后就难免会重名。 因为这名字你看它是分这个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 嗯， 从什么建国呀， 嗯， 那开始啊， 钢铁呀， 啊对，然后往后之后呢，又有一批这个标新立异的， 是， 但是后来发现有问题了， 嗯， 好多字这老师都不认识，念起来这让老师很尴尬，老念白字， 嗯， 对吧？比如说这一雨字底下一个这个妾念什么？ 一个雨，一个 下雨的雨，一个妾， 啊，哪个妾？ 臣妾的妾。 这个不是，哎，是煞吗？哎，我拿不准了，拿不准了，有点晕。 对， 啊， 是煞啊啊！然后就像这种，就是老师就经常给我们班， 嗯， 我记得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字，经常给念错，什么林疵啊， 嗯，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还叫什么疵，还有说叫妾，什么反正就叫什么的都有。后来我发现这一代过后啊，太复杂的名字也不好。 嗯， 但是呢，你比如说像什么浩然啊这种也太多，所以说起名字还真是个学问。 哎，对对对， 中间还流行过这个四字的名字 啊，没错。 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了。 嗯，现在也不少。嗯，有时候就是有的家长他也是想要，哎，在孩子的名字上面体现出一点特色来嘛。 对， 老师一眼能看出我们家孩子的名字。 嗯， 但是你忘了考试的时候，孩子写名可能耽误时间。 对，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有点占便宜的 啊， 比如叫什么叔的呀，对吧？什么姨的呀？ 人家说我们起名的时候真没想那么多。 对呀，啊，袁叔、袁姨的这种，挺讨厌的啊。 嗯，接着说吧，这个呢，这件事厉害了，就是呢，因为这个小松鼠是吃货，所以呢，这个小商店的巧克力呢就被小松鼠呢全都给吃光了。加拿大的多伦多的一家便民店的雇主呢，利用社交媒体求助了，原因是经常有小松鼠到店里边光顾偷吃的，特别是偷吃巧克力。据了解，小松�鼠已经从店里边盗走了40多盒巧克力，店主呢也是试过关上大门，但是他表示很无奈呀，因为这样不利于空气流通，所以门还得敞开着，小松鼠该来还来。 嗯，淘气的小松鼠还真是。哎，我跟你说这小松鼠特别可爱。 哎， 因为我家那个就是父母家住一楼嘛， 嗯， 然后呢离山特别近， 哎， 然后就经常能看见小松鼠过。 哇，你过的是田园生活呀。 不是，就是离山稍微近一点，然后我父亲经常把那个家里边吃剩的什么干果，往这个盒里边每天放一点，每天都早上起定时过来吃， 就是山里那种野松鼠， 就野松鼠，长得也挺漂亮的，就是没有咱们就是很多人养的那种啊，是什么大粗尾巴，它尾巴也不细，但是呢你就感觉没有动画片里边看那么漂亮，但也是很好看了啊， 对， 很灵巧，而且呢这个经常自己吃不过来的时候还这个呼朋唤友的，在这叫唤，然后让其他小伙伴过来吃， 走吧，跟着我走吧，今天我做东了，就上他们家去了。 我请客哈， 对， 再来看看，也是关于一个这个动物的啊，熊猫宝宝啊，这个一摔就摔进了世界最佳照片。这是在去年的九月末啊，成都的大熊猫基地呢，23只这个熊猫宝宝集体亮相，一只熊猫宝宝呢不慎从舞台上摔落了，脸着的地，这一幕呢也正好被摄影师给捕捉下来了。该照片呢也是入围路透社时代周刊2016最佳照片。 主要是天生的萌物嘛，怎么拍都好看。 真是，我跟你说，这个天生丽质啊，人家天生就可爱，你做什么事儿你都觉得哎慢吞吞的可爱，什么什么也可爱，什么怎么着好看，就跟这个韩剧里边那些小帅哥一样 啊， 人家穿什么衣服，哎呦你看好看。经常有人说，哎，你看那衣服不错，你穿是，我是颜值就甭跟人拼这个了，对不对？ 你其实也是可以靠颜值的，但是你是选择用实力来说话的。 行了， 这搭档怎么着？怎么样？上哪儿找去？ 够捧的了啊！ 好了，接着说吧，这是别人家的公司啊。这个春节是带薪休假23天，而且人家还组织出国旅游。最近呢，重庆的一家公司的春节放假通知是火爆网络。那公司呢，春节放假时间是从1月21号开始，一直休到2月12号，整整23天。通知上特别提醒了，说大假归来，老板还将组织员工国外游，3月份出发。老板表示了带薪休假，关怀员工。 哎呦，你看看， 哎，会不会人家是把这准备把这2017年的所有假提前全休了呢？ 对，就是当大家就在外边啊，这个坐着游轮休着假，这个嘴里边啃着螃蟹，那手拿着红酒的时候，老板一拍手，好了，咱们那个集合一下，明年所有假没有了。 我们就纯粹吃不着葡萄说葡萄是酸的。 对，是这样。不过有些这个公司是怎么回事呢？人家可能这段正好是淡季 啊， 对吧？那正好休假也正常，对吧？ 对， 再来看看2017年北京的高考，语文必考曾红流梦红楼梦啊， 赶紧向经典道歉， 红楼梦等6部名著啊。 2016年 的这个高考北京卷的考试说明也是将于近日出版。那语文学科中呢，红楼梦、呐喊、编程、红颜、平凡的世界、老人与海等6部经典作品纳入了必考范围。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目的呢是鼓励学生多读经典名著，提升阅读经典能力。 继续来说，这是经过安检的食物到底能不能吃呢？哎，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哎， 但是有人提出质疑了，说这个辐射食品对身体会不会有危害呢？对于这个问题，专家指出了，说地铁设置的安检机的辐射量都控制在安全线之下，经过安检的食物呢，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而且经辐照处理过的食品对人体也没害处，只要执行合理的辐照剂量标准，这个营养物质呢几乎不会被破坏。 再来关注一条，我们来看看上海迪士尼游乐园呢，也是这个项目出问题了。上海迪士尼乐园的这个翱翔飞越地平线游乐项目呢发生了故障，部分游客被吊在半空中啊，达到近半个小时。还好啊，这个并无人员伤亡哈。据现场的游客介绍呢，坐在第一排的游客多为老人和小孩，他们被吊在半空中呢醉酒，情绪也比较激动。故障发生之后呢，园区给这个故障设施上的每位游客一张该项目的出入通行证作为赔偿。 这只能作为一种稍事安抚吧，但是我觉得 可能是一年的出入通行。 啊、那可是如果是这个项目的话，我觉得 再不敢做。 对呀、 啊， 从此以后都心生恐惧了。 对，这些东西其实是有很严格要求的，什么时候这个检修啊， 是 吧？什么时候去检查，什么时候这个空运啊，这些都有要求的哈、 游乐设施本身，我们就是心里边会相信它绝对是安全的，我们才会去这个乘坐。就真的出了问题了，那可能就一辈子的梦魇就伴随着了。再来说一下，这是苍蝇与公鸡搏斗，市民呢将它捕获之后救助。 最近呢，这昆明的王女士家的院子里突然一阵大乱呐，她赶紧跑过去，发现一只大鸟飞下来到他们家抓鸡来了。她家的公鸡正和大鸟是扭打成一团，害怕大鸟和公鸡受伤，这王女士一家呢是拿起扫帚将鸟给抓获了，然后就报警。专家说了，说这是二级保护动物苍蝇，等它身体恢复之后呢就会放生的。 对，这大鸟大鸟的，我还说是什么大鸟啊，原来是只苍蝇啊。 天降，就怎么说呢，这是天降一只 大苍蝇 啊，这是苍蝇啊， 苍蝇不是苍蝇， 二级保护动物来了啊。 哎，我们继续往下关注，来看看厉害了啊！85岁老人啊，这个10年制作了2128期社区的黑板报， 是 一份报纸、一支粉笔、一把尺子。每天啊，这个黄以梦老人呢，都是在小屋子里写写画画。十年来，老这个黄老啊，是从不间断，2天1期，每天的21面的板报啊，这个。覆盖了5个小区，让小区居民随时了解时事、养生等信息。他说了，我要坚持锻炼身体，健康100年啊，继续传播正能量。 这是，像老人家的这种毅力，就觉得致敬哈。 关键你看人家这个，甭看是2天1期，但是每天21面的广告，这个黑板报。 对 啊。 这个要说起来，这个体力耗费也是很大的。 对， 但是老人能坚持，说明人家年轻上学的时候应该是班里边的板报组小组长。 说明是一个班干部啊。今天咱们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也是说说自己曾经是班干部的经历。这班干部老容易说成干办过， 就不是那时候有一绕口令， 就是班干部管班干部， 对， 不管班干部嘛， 是 吧？ 啊， 一句话证明您当年是一个。班干部， 我们来听，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谢和弦的《于是长大以后》。 圣诞节没有圣诞老公公， 于是长大以后 你发现无高小儿都不住在月球， 于是长大以后 你发现王子公主居然也有在陪酒， 于是长大以后 你发现课本里面教的学的都只能当参考用， 于是长大以后 有些事你可得要听你搞懂， 长大以后不想懂你要懂， 难免的接受不容易你接受，只是受伤还受用，发现圣诞节没有圣诞老公公， 于是长大以后 你发现无高小儿都不住在月球， 于是长大以后 你发现王子公主居然也有在陪酒， 于是长大以后 你发现课本里面教的学的都只能当参考用， 于是长大以后 有些事你非得要听你搞懂， 长大以后不想懂你要懂， 难免的接受不容易你接受，只是受伤还受用， 这个世上会暗淡。 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呢？ 好，刚刚呢是来自谢和弦的一首 《于是长大了以后》。 哎，这里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一起来聊今天话题：一句话证明你当过班干部。 嗯， 什么话能证明自己当过班干部呢？ 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有过当班干部的经历的话，你肯定总能够想到和自己当时职责相关的一些这个 经历啊，这个话语 啊。对， 哎，你就没发现今天就是啊？ 怎么了？ 我比较尴尬吗？ 为什么？ 没当过班干部。 你真的就是从幼儿园开始， 嗯、 然后到、这个毕业之后、在任何的这个机会当中，有没有过当类似班干部这样职责的时候？ 就是、轮换的时候也轮换到我过一次组长。 哦，你看看有吧？ 想半天，终于编出这么一个来。 哎，小哎，其实你不觉得？现在可能就是这样，就是老师呢，为了鼓励班上的每个学生， 嗯， 其实呢，每个人都是有可能在这学习当中担任过一段时间班干部的，嗯， 还真不那个年代， 但是像我们那个年代吧， 啊、对， 就是只有 自己、啊、哎自己竞争去，或者是真的是感觉、这个、 表现好的孩子才可能当班干部， 那倒不是，那时候就全是自己竞争。我记得当时我这个换了几次班啊， 嗯， 正好班长跟我关系都特别好， 哎。 第一个班长是怎么当的呢？ 嗯， 就是老师看，哎，你个高，你当过，你肯定对能管得住大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这个竞选班干部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一瓶可口可乐。 哦， 我记得特别清楚。当然那是那个年代啊、 嗯， 那个年代就挺好玩的，那个时期还小，不懂事儿呢。然后呢，就哎，那选你，就 那么小的孩子就已经开始想要走仕途了， 那、哎、挺好。所以说，我跟你说，为什么没当过班干部，就是。好像从来没有这根筋，我觉得好像不太喜欢做这些。 对、就是班上还有一波人是专门就是跟班干部对着干的。 哎，对、 嗯、 也有、啊、 他做什么你都看不惯。 哎，咱来看看啊，不灵不灵的明明啊，他说， 嗯， 再说话就记名字了啊，再说话就记名字了。 我们猜你应该是当班长的，或者是什么 纪律委员？ 对，值日小组长。 甭看我没错过，但我对这些明镜似的心里、啊， 你肯定是被纪律委员管过， 对，天天被管。 嗯这位叫舒服的朋友说了，短信几个字儿，收到请回复。哎呦，这都已经是就升级换代之后的班干部了。 对，那时候那个哪有这么先进的设备，哪有手机呀、啊？ 对， 那时候就全是这个。哎，那时候怎么通？ 一般有 写黑板上， 或者就是班长在这个很威严的站在讲台上，然后拍一拍桌子通知大家，哎，都安静下来啦，我说几个事儿啊，班主任传达几个事儿。 很威严的。 那不然呢？班长不是应该很威严吗？ 是吗？ 那不然呢？ 那看来是不是我当年就是那个跟班长老较劲那种人啊？反正我觉得当时就是写这个黑板的一角比较多 哦， 好像有那么一栏，比如说最右侧，假设啊，最右侧可能是记得咱们今天的课，什么雨数雨雨、 哦、 外啊，就这些， 还有什么值日生谁 啊，值日生谁，然后再左侧的有一栏呢，可能就写的是明天啊，这个这个通知语文课什么必须交某某卷子 啊， 数学课交哪个作业本，什么英语课交哪个课外练习册。 好嘛， 都写在这儿， 半张黑板都没了。这班长真辛苦啊，板书比老师还多。 一般这班长这字体还都能看， 嗯， 要不然你说在黑板上，你不好意思露出来呀。 啊，也不尽然啊。 啊 接着说吧。 啊， 这位叫喘的朋友说了，快点抄啊，我要交上去了。 这一般都得这么说，快点抄，老师快来了。 哎，这一般都是小组长吧？这组长收作业，或者是各科代表收作业呀？ 对呀、啊，这咱也没说必须是班长、 嗯，是啊， 对吧？必须是班长，这是这个课代表了，是不是、 嗯、 啊？课代表其实也挺辛苦的。你想想，每天发卷子呀，是吧？收卷子呀，收个作业什么的，给老师报过去，有时候还得帮。当年那个时代，有时候还帮老师还得批改下作业、 啊。对 对 对 对， 老师说：“你看，这是一个正规的啊、嗯，你就按照这个给我标出来。 嗯”嗯 啊。 但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学生都是那种集体荣誉感很强的， 嗯， 然后能够帮老师分担一点什么，都觉得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 没说不骄傲， 嗯，对，没，不是不是， 嗯， 不是要唱反调，我是真的觉得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我没当过，不知道啊。哎呀，来看看这个博主他说。干过学生会的情节，哎哎，对对对， 哎呦， 你看看学生会也算。 哎，我从来还没进过学生会，我真的对学生会不了解。 为什么？ 就是没哎，你应该在大学期间应该是属于学生会的活跃分子吧？ 学我这各个学生会汤遍了一遍， 是不是啊？ 对 啊，啊 但是也 没 当过 领导，没混上一官半职。 不是， 嗯、 啊，我真的就觉得好像就该干自己手里这点活，就不应该往上这不 哦。 你我就会发现啊，就当时我不是这个。播音那个叫当时叫什么？ 播音主持？ 不是那个团队叫什么？广播站， 哦、 广播站。你看，还有这个像那个什么，话剧社。 嗯 啊，在话剧社当时我跟我这个好伙伴啊， 嗯， 分出一个相声部。哎，你看这一个三个社团， 后来被轰到了播音社去了是吧？ 没有，就是从那个什么，就是当时。一直兼职很多个这个社团， 哦、 一直干，因为没办法嘛、 嗯， 对吧？ 多才多艺呀、 啊，不是 技多不压身呢， 主要是人少，人少啊。还有这个潘炯军，他说：“ 嗯， 同学们交团费啦。” 哎呀，这句话我觉得特亲切，嗯、就想到那些就是咱们一般上学时候都是团支部嘛， 对， 是吧？这个团支部书记总是一个怎么说呢，苦口婆心的这样一个角色。 嗯 嗯， 不过还好，那时候大家还比较这个主动的哈。 啊，对， 嗯。迷糊小熊啊，他也说了，别讲话了啊，再讲话就把你的名字记在黑板上。 现在想一想，大家这招都是通用的哈，就这两招。 不是，有些你还不太，有些记在自己小本上，就是老师， 啊、 有时些直接写在黑板上。 哦。 啊，而且写在黑板上你就感觉完了，整个天都塌了。 对对对。 我的名字在黑板上怎么办？哎呦，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被老师点名、 嗯、 记在黑板上写的名字之后，心里边真的难受了一下午。 嗯。 啊，真是特别难受。因为你觉得哎呦自己这么啊，这个鲜艳的红领巾、 啊，感觉都不能再飘扬起来了。 对，在胸前、 嗯， 你怎么能让老师把自己名字写在黑板上呢？ 是， 对吧？ 你还智荣辱吗？你看看。 后来啊，我一直也是这样。后来就第二天早上起被这个值日生给擦完之后，感觉又没什么了。 你看，忘性真快啊！ 嗯 嗯，这位叫一缕晚风的朋友说，老师来了， 嗯、 这属于通风报信的哈、 啊。这好像一般不是班干部干的事儿，班干部一般都是。那个，你看，我刚才说不听吧，老师这边来了，你看，这刚才就你老说话， 你看，你就站在班干部的对立面， 没有、啊、 有些班干部他们真的是就是设身处地的为同学们着想， 哎呦， 既让老师生气，同时呢还让这个 那我可不喜欢这样 的 班干部。 我觉得这是属于班干部当中就是能 够必须你要帮老师去干活啊，必须要站在老师这边啊，要不然要你干嘛用啊？站在同学那边，谁也不能站在同学这边，我可不乐意。 你看，班干部在黑板上写了你的名字，你看把你气的。 我那是班主任写的啊。清水他说了，起立，老师好。 啊，这甭问，这肯定是班长啊。 哎， 嗯，还有呢，这位，这位朋友说，这叫不往回走。他说、 嗯、 输入法全都是班上同学的名字， 嗯、 就是当年就是输入法记录了全班人的名字。就是因为他老在就是班上那些同学名字老需要他输入嘛，所以呢 就 直接 输入法就记录了所有的名字了。 对对对， 哎，我相信这不仅仅是班干部，老师那肯定也这样， 嗯， 对吧？再来看看我脚短啊，他说小学的时候上课起立啊，初中的时候拍拍桌子安静，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 嗯， 这次啊我想讲两件事情。大学的时候收到清华货， 好像是这样一路过来的。 而且你会发现，好像有连带关系。 嗯， 从小学时候你要是班长的话，初中好像差不多也是， 真是这么回事儿、 哎。然后高中也差不多。 你说班长挂线吗？ 不挂。 嗯， 我就没看出来你这一直说好像你以前当过班长。 我从来没有 啊， 所以 我 不 看你理直气壮的那意思。你看你不挂线吗？给我使着眼色，我以为哦。不是那么回事儿。嗯， 哎，我真的觉得，就是包括我初中时候的班长，后来我知道他到另外一所学校去上高中，仍然是班长。对， 长得帅不帅？怎么样？ 并不是，他可能就长了一张很有担当的脸吧。 你又形容这个担当脸是怎么样一张脸？ 就是凛然正气， 国字脸。也不是， 至少五官很端正， 端正。 他我觉得还是散发出那种气质吧。 哎、 你 看， 沉稳、 哎、这么说，你看咱们这么一聊啊，还真聊出点门道来。 哎， 就说明这个班干部其实人家也挂相呢。 啊， 是有些人你也甭争，争完之后还不像班干部，是吧？好吧，今天来聊的话题，一句话证明你当过班干部。咱们一段中间广告过后，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新年到啦， 恭喜发财， 好礼拿来。 一到三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询价，就送抱枕被。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块来说说一句话证明你当过班干部。 是啊，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聊聊自己当年当班干部时候的经历。一句话就能概括出来。 对、哎、或者说一说自己与班干部之间不能不说的那些过去。 咱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老人被困电梯被救之后呢，动手打维修工啊，广东深圳的一位64岁的老人啊，因为电梯的故障呢被困，20分钟之后呢被救出。监控显示了电梯门打开的瞬间，老人就开始动手打维修员，后来呢也是遭到了维修员和保安的反击，最终呢老人头部受伤缝了7针，被罚300块钱，保安也是被刑拘10天。 这事情可能源于双方都不太冷静，老人呢可能是因为在电梯当中时间太久了，所以呢、 哎、 情绪本身就比较激动了哈。 对 啊，其实这个维修员呢，其实面对老人的时候，哪怕老人对他有一些这个过激的行为，但是呢、他们也应该考虑到老人的年纪，也不能下手这么重啊， 同时 不能动手啊。 对，我相信维修员在维修的时候啊，这个保安应该做的是给老人简单做一些心理疏导，但哪怕聊聊天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吧？别让老人在自己在里边困着。 再来说，这是儿时的记忆当中的味道，让被拐13年的他回到了自己的家。广东茂名20岁的黎日升，他呢是7岁的时候被拐，多年来呢他一直在寻找亲人。2016年， 一块儿这个是豪炸呀，就是可能是小时候的一种小吃吧，让他想起了儿时记忆的味道。询问得知呢，那是老家的特色菜。经过公安机关 DNA 的数据库基因比对，他终于和自己的亲生父亲成功相认了。 嗯，再来看看致敬啊，四次手术后他坚守春运。六年前呢，福州南站的王威被发现是咽部呢长了一个这个瘤啊。 嗯。 为此呢，他也是先后经历了四次手术。就在2016年春运的前一个月啊，这王威呢也是接受了第四次手术，手术刀口长达20厘米。术后35天，王威也说服了妻子走上了工作岗位。春运期间人力紧张，你必须得往上冲，因为有责任。 嗯，哎呀，这就是一份担当啊。再来说一下，这是火车上孕妇突然临产，好心人接力助产，最后母子平安。最近呢，上海开往阜阳的这个列车上呢，一位孕妇突然临产，列车上迅速搭起了临时产房，一名护士乘客充当起了临时的助产士，乘务员和热心乘客一起来帮忙，现场的秩序呢是既紧张又有序。当天呢，一个健康的男婴也是顺利的出生，祝福这对母子，同时也要为好心人点赞。 嗯，再来看看一张病历哈，这张病历单您会点赞吗？这是新疆的姚女士啊，近日呢也是晒出了自己的一张病历单，单子上呢字迹工整清秀，看到的人纷纷点赞。这位医生也说了，我就想着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字体尽量的清晰工整，无非呢就是为了让病人能看懂，不要留下疑惑，也让科室的医生看清楚，不要再耽误时间去核对了。 哦， 哎，咱们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你看上面字确实写的特别的清秀，而且呢很清晰。 嗯， 你随便，你看这里边有一个字不认识的吗？ 没错没错， 是吧？基本上哎都特别清楚， 对对对， 就经过这个拍完照之后，再咱们再看都很清晰。嗯， 你知道吗？我在看到这个之前，我真的一直以为就是医生手写病历啊， 嗯， 这个字迹就是纹龙飞凤舞的嘛。 嗯， 我一直以为那是他们的一种体呢，就是好像入了这个行当就要这样写，然后 不是吗？ 嗯。就是我之前有这样的一个误解，但今天看到之后，原来是可以把它工工整整的这个给写出来、写清楚的。 哦， 嗯， 是这么回事儿。 对对对，嗯，再来说一下这位副校长啊，也是了不起。他呢是跳入刺骨的河水当中救孩子，不留名啊，然后呢救人之后呢是悄然离开。最近四川的10岁男孩不慎滑入了数十米深的河中。附近的一个学校的副校长黄友斌路过的时候，立即跳入河中把孩子救了上来。家长闻讯赶来，这个校长呢也是把孩子交给了家长之后就悄悄离开了。幸好这一幕是被路人给拍了下来，并且发了朋友圈。找到这位校长的时候呢，他表示说了，说只是举手之劳，大家呢也不必要太在意啊。 嗯 嗯。 为这位校长点赞哈。 嗯。 再来看看这个老师啊，是这个手机 APP 布置作业，有家长就怕孩子呀是沉沦手机呀。 嗯， 近日呢有家长也反映了，说老师呢用这个手机 APP 呢布置作业，学生呢在 APP 上答题，完成之后呢这个能查看老师批改结果、班级的排名。 嗯， 据了解呢，这种方式啊只有这个部分学校在尝试，很受学生的欢迎。有家长也认为了这样的这个方便高效啊，提高孩子的积极性，但也有些家长啊担心孩子去沉迷于手机了。 嗯，这确实是一个有点争议的问题。 嗯 啊，也许以后科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哎， 嗯， 真正的解决 是啊。再来说同样是和手机有关的，手机放在卧室充电人容易发胖，这又是外国的一项研究表明了，说全黑的睡眠环境有利于人体生成一种名为褪黑素的激素，它能够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提高睡眠质量。那么在卧室给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充电，让人体内的褪黑色素的分泌受到影响，新陈代谢就会失衡，进而导致肥胖和糖尿病等病症的发生。 嗯，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啊， 是啊， 看来这个以后还真是踏踏实实的旁边放一个小闹钟。 哎， 手机放叫其他屋去充电。 嗯， 再来看看这个研究生啊，辞职创业开宠物店，没经验一年欠下数十万。31岁的这个张国栋呢，是这个药物化学硕士啊。一年前呢，他也是辞职贷款开了一家宠物店，因为没有经验啊，欠下了数十万的贷款。 一个你一这个一个多月之前，他在网上也发帖了，希望呢有老板能够让其啊打工十年，预支50万薪酬。他称呢发帖是一时的冲动，有点后悔，在总结失败的原因。 哎，是的，嗯，哎呀，这么高的一个学历，而且又是这样的一个很科研的这个专业， 嗯， 我觉得他还是应该要在自己的专业方向上有所作为哈。 哎， 嗯，稍微在这个上海当中试试水就行了。 嗯。 啊，再来说一下这个白天算命，夜里做贼，被抓的时候自己表示了，说命中必被抓，真认命啊！ 自己还给自己算的， 对对对。这位朱某呢，开了一家这个佛具用品商店，还做着算命测字这样的买卖。由于生意不太好，他呢白天给人算命，晚上呢就做起了入室盗窃这样的勾当，而且已经作案8起了，最近被警方抓获。他表示了，说早已给自己算过命了，命中逃不过这一劫呀。啊，有网址说了，哎，掐指一算，你命中还缺一副银手镯啊。 太逗了这个，嗯，啊，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感觉人家这个，哎呀，这什么掐指一算啊， 嗯， 就好像是准啊，怎么怎么样，其实呢都是这个叫什么，胡同里抓贼两头堵。 哎，没错， 哎，都是给你这两头说着呢， 嗯， 这怎么着都得把你给憋里边。 我昨天还看到有人对命运两个字的一个就是解释哈， 嗯， 说这个命呢其实就是这个弱者， 嗯 啊，他就是所谓的一个借口。 哎， 哎，这个运呢实际上是这个强者， 嗯， 他自己的一种谦虚的表达。 哎， 你说，哎，比如说这成功了，我这是运气，运气， 嗯， 实际肯定是有付出的。 嗯，其实命运真的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没错。 再来看看一位女子啊，因口香糖患这个重度的强迫症 啊， 曾一天洗掉一块香皂。您想想，咱家那香皂得用多长时间？ 是，啊， 人家一天就给洗掉了。 嗯， 11年前，这张女士乘坐公交车去面试的途中啊，裙子后面不小心沾了一块口香糖，因为担心污渍呢会被别人看到，张女士呢面试失利了。之后呢，张女士就总觉得这衣服上沾了一块口香糖，哎呦，曾一天洗掉一块香皂啊。日前呢，张女士也是接受这个手术后，症状缓解了。 这是心病啊， 对， 真的得看心理医生，然后从心理上得到缓解哈。 当然了， 嗯， 其实也不想想当年那个公交车，你说在这座上，您怎么会留下这么一块口香糖？ 是啊， 对吧？ 嗯， 哎呀， 害了人家这大半辈子 啊。啊，对呀，啊，你看让人家现在就天天就用肥皂洗衣服， 真的。嗯，再来说一下，这是11岁的女孩不堪学习压力离家出走了。孩子平时成绩不错的，常考班里边第一名。那最近呢，这个11岁的小李啊，留下一封信就出走了。他说：“妈妈，我走了，你不用来找我了，你们就当没有生过我这个女儿吧，请不要再把压力给我们小孩子了。”所幸呢，后来孩子被找到了。据了解说了，说小李一直名列前茅，父母呢对他期望很大。当天呢，是因为迟到了不敢进教室，所以躲了起来。哎呀，你看，这孩子可能就是， 哎， 真的是。太把这个 把给自己压力太大了， 对对对 对 吧？ 再来看看，同样是有压力的啊。 嗯， 哎呀，没钱啊，总比没命强。这是过路小妹的一句话呢，救下了跳楼农民工。 嗯， 来看这事儿发生在郑州的街头啊，一名这个农民工呢是被欠薪9万多块钱，然后呢爬上了高楼啊想轻生，他在楼上呢站了3个多小时，衣服都湿透了，随时有坠楼的危险。一名路过的女孩呢也是上前去劝阻，说你跳下来啊，这个你妈怎么办啊， 嗯， 孩子谁管啊，没钱咱们可以再挣，总比没命强吧。哎，这一直这个跟人家游说着，一直这个劝阻着， 嗯， 最终男子是放弃了青少年了。 哎呀， 哎呦，你看 关键时刻呀。 嗯， 嗯，再来说，这是造价千万的立交桥闲置了多年，如今已经成为了垃圾场。这就在这个北京顺义，这叫古寺南桥，其实已经闲置多年了，而且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足球场大小的露天垃圾场。专家说了，说这个桥啊，纯工程造价少说得上千万。有关部门说了，这是2010年建成的，那由于南北道路上，还没有实现规划，所以一直没有投入使用。那预计呢，未来1-2年当中呢，可能会投入使用，会及时对垃圾进行处理。 嗯，今天呢，跟大家来一块聊的话题，说说这个一句话形容自己当年啊做过班干部。 是， 哎，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嗯，那来听一首许巍的歌吧，《那一年》。 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故事。 刚刚是来自许巍的一首《那一年》，这里是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吧，当年这个当班干部的经历， 是不是已经都就急不可待了？因为好久没有重温那段历史了。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回忆起来没有这么细致。 嗯， 你看，这就细致到当年，这个又细致到当年的一个这个职位，又细致到当年的那一句话。 哎，是的。 啊。 这位叫浓茶少女说了，说老师一般要跟我说，说周五之前这个作业必须收齐， 嗯、 我会对全班说周三就要收了。 你 看人家有策略、 哎呦呦，慢慢有方法了。 对对对， 你看，事由办办，他说啊，下课先别走啊，有几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一种就是上别的班， 嗯， 哎，你们班那个什么谁谁在不在、嗯、啊？那个您组长说要让怎么你们班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啊、 哦？ 你看这么通知的也有， 嗯 啊，不光是要管自己班，还要管年级里边的其他班级嘛。 哎，你说要是就是从小到大一直在担任班干部的工作职责的话，是不是这个人长大之后也容易走上管理岗位呢？就是因为他真的是训练有素， 哎、 长久以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 我先问问你，因为你的这个啊。这个 你的同学们现在应该也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了 啊。我们这个年纪、啊、我们这一代人吧。 你这个年纪然后你们当时那班长怎么样？ 哎，我们班当时班长就是现在我们也是就是心中敬畏他是老班长嘛。 不是，现在工作是岗位是不是管理层啊？ 哎呦，那还真不了解。嗯，只知道他只知道他后来上了清华大学。 你看看，所以说还是要当你当班长 的 嘛。 是 的，对吧？ 嗯啊，看完这个叫金池说了，老师面前我是正直的班长，同学面前我是为同学挡风遮雨的好班长。这样的孩子天生情商就很高，对吧？ 对。还有这个美少女她说了，哎呀，每回都是你不写，给你数学课代表的，你直接抄上吧。那个大题你不用抄啊，一看那那么难的题你就不会，被老师发现抄了怎么办呢？快点，就差你了。 哎呀，你看，真的是这课代表是操碎了心， 有时候也没办法，真是没办法。碰上那种像你们这样的不太认真学习、老不完成作业的，也没办法。 谁那样的呀？ 他们呀。 哦。哎呀，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回头同学聚会的时候，真得敬人家一杯酒啊。再看这位叫梦游君，他说呢，别说话了，检查纪律的要来了。 哎呦， 通风报信的，一般也是班干部。 嗯，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这里。寒假的卷子呀，那都是我出的，全年级阅读都是我选的呀。 这班长不是这位班干部同学，真的是，我觉得他学习上应该也是很不错的。 对，你为什么我当不了领导？后来我一想也没想通，因为我刚才这么一看，我突然想，哎呦，这得换多少瓶可乐，换多少小吃。 还有关键就是老师让你出题，你能出一个什么样的题给大家呀？ 这都是小事嘛，肯定老师有一范围，不可能让孩子说你想出什么出什么，肯定从哪本书里边，你看这几篇你自己挑，然后分配一下，只能分配。但是呢，你就可以 是啊， 期末想考一什么样的成绩呀？我听说最近你妈对你要求特别严格呀。我说哎，别的没有啊，这个阅读理解的题我这可是有的。 难怪你当不了班干部。 你看我这一当，你怎么着给我买个面包吃吧？那边我在， 所以 一包牛奶来了吧？ 你就没有得逞的机会， 可乐就出来了吧？你看，哎呀， 我觉得你们老师真的是慧眼识人呐。 对。 来看这位叫默默的朋友说了，都闭眼闭眼啊，做操了，肯定是眼睛保健操。 哎呀。对， 这应该也是班里边是不是卫生委员会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不，这好像我最早的时候、 生活委员 不是最早的时候是整个年级有一个带操的 啊、 他会来到你的班级，哎，这来到前面，好，开始做操，监督一下啊，怎么做，等做完之后老师才进班，后来好像就是大家就自觉了，养成习惯了。 还有 梅三少他说，安静，别说话了，你趴下睡觉，你干嘛呢？哎呦，当过纪律委员的请都抱紧我。小伙伴们最讨厌我了，中午不睡觉就盯着他们，让他们午睡啊。 哎，职责所在嘛。 嗯， 这位叫 Sever 的朋友说了，当初当过班副的我，就是副班长啊，他说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别说话了，都就当给我面子啊。 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那么大面子。 班长讲的话那帮调皮捣蛋的不肯听，他们都听我的，就是说明他的方法还是更适合大家。因为当时初一初二没当班长没当班干部的时候啊，跟那帮调皮的同学玩得特别要好，现在都想不起来班主任为什么要选我当班干部了。老师用心良苦啊， 自己都解释了，因为跟那些调皮捣蛋的关系特别好嘛。你们管得住他们吧？ 打成一片了啊。 建军他说了，你再这样我可告诉老师去了。我 就这样，你一般要用这种话来威胁同学的人一般都特别不招同学喜欢， 好像这种就是好像班就是做班干部的能力就不是特别强， 人缘也不太好， 也一般应该。 对，这位叫王 Crisp 说了，男神对我说呀，今天放学咱们一块儿走吧。哎，你看， 哎呦， 美好的事情哈。我说今天我们部门开例会，一看就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特别认真负责的一个小姑娘。 对， 嗯， 对。还有这个香洲港他说，大家自己核对一下有什么问题找我或找老师啊，要不然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后果自负。 真是当老师的代言人了。 哎呦，你看看多好。 这位叫西仙说了，就记得老师总让我去报作业。 还有那种就是这个我看脑残粉他说了，吵什么吵？吵什么吵？不知道上课了吗？没听到铃声吗？ 对，这个太像当年的感觉了。 对啊， 嗯， 沼泽说了，关灯、拉窗帘、收东西、睡觉，这像是宿舍长。 哎，宿舍长，宿舍里边管的。 对， 但好像宿舍里边啊，真没法管，因为一关灯之后啊，好，大家又这个 卧谈会了， 哎，悄悄的又开始聊起来了。 是 啊，这个我妈常说，她说了，成绩不好还皮，老师为了安抚我，做了一个劳动委员。 哎，老师就是要是有策略的话，真的会鼓励学生，然后就让他承担一些班上的，比如纪律委员。 有些孩子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家长和这个老师沟通的时候就会说， 嗯， 你看我家孩子啊，可能这个比较要面子，这个也不好管，但是呢，哎，你要给他一官半职呢，他就特别听话。 对对对， 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啊。 其实后来发现反而是因材施教了。 啊，对， 嗯， 而且呢，有些孩子就适合做什么样，比如说音乐好，当然你当个音乐这个课代表了，对吧？ 嗯， 美术好的美术课代表，哪科好的可能当个哪科课代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哪科最不好，那个你来当课代表， 对对对， 可能会促进你学习啊。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呢，自从担任了比如数学课代表或者是科任课的这个代表之后呢， 嗯，学习， 这个，学习兴趣浓厚很多呀。 哎，成绩是一天不如一天吗？ 但是兴趣至少是培养出来了。 对对对对， 这位叫回头再说说了，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都别说话了，听老师先说。感觉像是帮老师。老师说不用你提醒，大家也会听我的。 哎，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班干部的事儿， 嗯，是 可能一下就是让我们回忆起当年的一些事情。 嗯，满满的都是课堂上的那种生活。 哎，对，想想其实当年也挺好玩的。 嗯， 当年那时候我们就是每个人对这件事儿都特别认真，无论是那个被说的还是说别人的， 嗯， 其实真的是，哎呦，为了这整个班集体， 对啊， 是吧？团结一心，嗯，想把这班集体搞好，想给老师，做出点这个好事情来，是吧？才这么做的。 所以我就说呀， 嗯， 这同学聚会的时候，真的应该给当年的那些班干部，尤其是管过你的班干部， 哎， 敬一杯酒，大家冰释前嫌。 同样啊，其实这个，班干部也应该好好的 啊， 给这些人好好的倒一杯茶 啊， 给那些你管过的人 行行酒， 好好的，不是行行酒，你好好跟人聊聊啊。这当年其实也不是故意说你啊， 嗯， 同时呢，人家没准当年也是给你面子才听你话的，啊， 是的是的， 嗯， 哎呀，真的是都长大了哈，嗯，都是美好的校园回忆了。我们送首歌给各位吧。 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一首歌来自周董的《甜甜的》。 心病的中间有点多。 下去，不需要理由。 我唱着你怀里面的那样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 北京时间九点整。